第133章秦鸠。咚咚咚，房门突然被敲响，余温匀了几支箭给老余，抬头问： 谁啊？ 游惑的声音传进来。 我 哥。 余温跨过地上的包，侧身过去拧开门锁，门外除了游惑还有秦鸠和楚月。余文愣了一下说： 要走了吗？我跟老余还在收拾东西。 游惑越过余文朝里面看了一眼，老余正在撸袖子把背包拉链拉上。也许是因为灯光的衬托，老余比之前又瘦了一些，脸和脖子隐约出现了分界线，手臂也依稀有了肌肉的轮廓。这样的老余终于有了一点当过兵的样子。游惑突然想起来，余文曾经开玩笑地说过， 我爸性格这么莽，喝大了还喜欢吹牛，连小时候徒手揍狗这种事情都吹过，唯独没有吹过部队的生活。我估计他那兵啊当的也不咋地。 游惑只觉得老余当过几年兵，没什么大抱负，加上学历受限，很快就退了。偶尔有人问起，老余总是摇手直笑说： 哎，算了算了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我都发福成这样了。 仔细想来，老余好像真的很少提起以前。 现在就走啊。 老余拎着包站起来。游惑回过神来： 没有，不急，我们去找吴医生问点事情，一起过来。 老余一愣： 现在啊？ 嗯。 那 老余四下扫了一眼，把散落的东西撸进外套口袋说： 行，那一起去吧。什么事儿啊？现在问。 找到一点东西。 游惑晃了晃手里的棕色钱夹。老余不疑有他，跟着余文一起出门。他本以为是全员开会，结果游惑并没有叫上其他人，这让他有一点纳闷。 吴丽的房间只有他一个人，另外两个姑娘结伴去卫生间了，顺便给那三个学生换了止血贴。开门见到他们时，吴丽有一点意外，他看见了一眼墙上老旧的挂钟，问：不是约好了夜里11点出发吗？还有一个半小时呢。楚月开门见山地说：不是提前出发，是来跟你请教几个问题。请教？吴丽一愣。楚老板说话一贯直爽，他们关系又不错，很少会用这样的词儿，这说明呢要问的东西非常严肃。吴丽示意他们把门关上。随便坐吧。什么问题啊？ 进考场前你提到过一个项目。 游惑提醒道。 吴丽曾经说过自己参加过一个项目，只是当时系统全方位监控，他不方便多说，一直说要等合适的时机。他们跳进这个考场，就是因为这里有可以说悄悄话的地方。楚月说的隐蔽空间虽然没找到，但是他们获得了154的帮助，全员都被屏蔽了，除非踩到加分或扣分点，否则系统听不见他们，也看不到他们。这就是说悄悄话的最好时机。吴丽是个极度理性的姑娘，总是能精准地判断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，所以她开口得非常干脆。 项目呢？说5年前参与的，跟着我大伯，也就是你的主治医师。小杨有跟你说过，他正常情况是不下临床的吧？ 游惑点了点头。 我最初听说他给你治疗过脑伤和眼伤，非常的意外。他后来想到你的记忆状况，再想起那个项目，就不意外了。我当时还在读博，专业能力比现在差不少，完全没有想过会进那个项目组。因为大伯对我的要求非常高，以他的标准来说，我是没有资格参与的。后来过了2年，我才回过味儿来，他 那时候应该只是需要一个可以完全信任的帮手。 当时的吴丽年纪不大，资历也浅，说是参与项目，其实自始至终都徘徊在外围，从没有接触过核心。 我要做的就是一些观察性的研究，研究对象是一群…… 他斟酌了一下，用诱惑他们容易理解的方式说， 大脑受过非典型性干扰的病人，就跟你们两位的状况是一样的。 他指向诱惑，又指了一下秦鸠。 那批病人既有国内的，也有国外的，跨度很大。我以为是项目组征集的志愿病患，用来研究新的治疗方案的。 最初，吴丽没有产生任何怀疑，他每天认真地记录那些病人的状况，仔细观察着每一个共同点和不同点，笔记记了十来本。他虽然接触不到核心研究，但时不时会问一声治疗方法的研究进度。他断断续续地跟了两年，终于意识到一些问题。 先是病人的身份， 吴丽伸出一根手指说， 我最初收到的资料，每个病人的基本信息，身高体重年龄等等，其中包括了职业，写的是五花八门的。但后来我发现，最初的资料应该是不准确的，因为那些病人大多是部队出来的。那时候我还能说服自己，军人的奉献精神比较强，在志愿者里面占大多数也可以理解。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问题。 吴丽伸出第二根手指， 我观察对象有增加，最初只有六个人，四个月的时间里面陆陆续续增加到了14个人，之后六个月里多了两个，第二年突然静止，没有新的病人加进来。观察对象增加为什么算是问题啊？ 余文有点好奇。 因为样本是很重要的东西，在一个研究周期内，样本变化是大忌，会直接影响到结论的准确性。一般呢，就算要增减，也是一个周期结束的，得到了阶段性的结论之后的。况且，增减也是有计划、有目的的。四个月加八个人，六个月加两个人，这种加法太乱，毫无规律。 余温哦了一声，差不多明白了。吴丽又伸出第三根手指，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项目中途更换过地方，什么意思？ 有货问。 大概第五个月左右，大伯通知我换了一处实验室，到第二年年初又换过一次，最后一次直接搬到了国外。 当初的吴丽感到奇怪，这种搬迁已经算得上频繁了， 而且两年下来，所谓的治疗方案几乎停滞不前，至少我没有看到什么实质性的进展。我当时隐约察觉到整个项目都有一点问题，比起研究治疗方案，他们更像是在躲什么东西， 就好像一边保护那些病人，一边躲避着什么。 搬到了国外之后，我就没有再继续参与了，但因为那些质疑和问题，我一直在查找相关的资料，也格外注意大伯的情况，三年下来也有了一点眉目。十多年前，我大伯作为医学方面的专家顾问，参与了某个联合项目研究，结合现在情况来看，应该就是这个筛选性质的考试系统。参与的主要开发人员既有国内专家，也有国外的，我曾经见过合照。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就像人工智能突然有了接近于人的思想，出于惩罚或者自我保护的原因吧，它干扰了一些人的大脑记忆。我的那些观察对象就来源于此，他们不记得任何与系统相关的事情，这就导致了大伯以及其他相关的人员有点无从下手。我后来发现，大伯这几年其实很紧张，因为曾经的主创人员频繁有人出事。我一直在想，是不是那些人被系统拉进来了。小杨有跟你们提过我跟他是怎么被系统拉进来考试的吗？在你大伯家里。 有火闻言点头道， 对，从他书房出来的时候，我后来一直在想，会不会是系统拉错人了。 他想拉进来考试的不是我和杨叔，而是我大伯。我俩只是撞在了枪口上了。 不一定，也许他想拉的人是你跟大伯两个人。 尤火忽然想起154曾说过的话，他说考试系统的筛选条件是危险的人，也许最初的定义是一些能被部队吸收的偏才，但随着系统失控，有了自主意识，他对危险的定义也会有所变化。创造他的人总是最了解他，包括优点也包括缺点。对系统而言，这些人都是不定时炸弹，都是活生生的危险。吴丽想了想，轻轻啊了一声说， 啊，也不排除这种可能了，毕竟我也算半个参与者。怪不得大伯建议我这两年不要跟部队有关的项目，我以为他是怕我发现什么的，现在想想也许是后悔拉我进项目了，希望我离得远一点，免得被他波及。他瞒着你我可以理解， 有火皱着眉， 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在医院疗养了那么久，他有很多次机会告诉我来龙去脉，但他只是告诉我我是训练受的伤，应该是不敢说吧。他这几年的警惕性很高，有时候会过度敏感，可能是因为你在系统里面待了很久，他怀疑你被系统干扰了，成了他的助理。 有火想起了自己的眼睛，忽地安静下来。也是，有火自己跟系统的关系几乎接近于共生，谁敢保证他的立场始终坚定纯粹呢？谁也不敢冒这个险。吴力去了他一眼，补充道， 警惕性高这点你不要怪他，我曾经从他的通话信息以及偶尔聊天里面发现，他们一直在联系部队那边帮忙，组织了一些人类似于敢死队性质，但始终没有成功。如果是我呢，也会怀疑有人一直在给系统帮忙的。我在大伯那边见到过一个人，应该是部队里面安排的，当时聊过两句，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，我想应该是凶多吉少了吧。 吴丽有一会儿没说话，似乎在回忆。过了片刻，他轻声说， 这种敢死队的人员挑选过程你也知道，大多是没有什么牵挂的人，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，也没有后顾之忧，万一出事儿了就能把伤害范围缩减到最小。 这话其实说得很委婉，直白点来说，那些敢死队的最佳人选就是没有父母亲人的独狼，如果不幸有伤亡，除了知情者，没人会发现，也没人为他们难过。范围最小的伤害就只是波及到他们自己。有火没有想到会在吴力口中听到这些，他愣了一下，忽然转头看向身边的人。秦鸠窝坐在沙发里，手肘支着下巴，表情自始至终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，就好像在听什么不相干的事情。他感受到了游惑的目光，转过头来无声地笑了一下，这种笑是秦鸠常有的，带着魂不在意的心态和一丝安抚。这也许就是敢死队挑出来的人吧，这就是所谓独狼的特质。即便是这种时候，秦鸠的第一反应依然是安抚最在意的人，告诉对方用不着在我身上投注任何担忧，我没有关系。 可是我有。游火突然抓住了身边的手，嘴唇抿得平直。 而这个叫秦鸠的人，永远也不可能把伤害范围控制在自己身上了，因为身边多了一个叫游火的同伴，他有关系，他会难过。